告会，那如果有各样的代祷事项啊，也欢迎啊，能够来告诉我们的同工，或是告诉我，告诉师母啊，或是我们一起代祷的单子好，然后放在我们的啊奉献里面，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为您来祷告。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谈《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啊，其实我们是很兴奋，看见初代的教会，上帝怎样祝福他们，从第一次他们被圣灵充满开始，然后神行使了第一个神迹，啊，应该是说先第一次的讲道，第一次的神迹，后来第一次的受逼迫。刚才各位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他们第二次受到逼迫，第二次受到逼迫。其实虽然我们是谈初代教会，其实有许多地方刚开始建立教会都是同样的光景，所以如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今天很多教会 many churches in mainland China, in Middle East, and some other country face the same difficulties， 他们也遇到同样的困难，就是受到逼迫。所以这次他们被打了，但是他们却心里欢喜，因为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们觉得是他们是为主的缘故，他们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挣扎吗？我们要选择顺从神还是顺从人？在两个礼拜前，我之前也提过，在肯亚 ，in Africa， 肯亚，奈洛比，他们的一个这个 shopping center， 这个回教徒，这个青年党，索马利亚的人。进来占领了整栋大楼，然后挟持人质，封锁了出入口。然后呢，封锁了出入口之后，他们就问这些人质 hostage， 你是 Muslim 吗？ If you answer yes, I am Muslim, now you can leave. You are released. 你可以被释放。如果你是当场的这些被挟持的人质啊，你有妻子有儿女，全家都在这里。当这个暴徒问你，你是穆斯林吗？你要回答 yes 还是回答 no？ 特别你是一个基督徒 ，you are Christian， 你要回答 yes， 我是穆斯林，我就可以被释放。但是你说 no， 我不是回教徒。你可能就被关在那里，甚至有可能受到性命的伤害啊！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谁知道呢？在他们购物，而且是他们最高级的购物中心，所以教会依旧是充满逼迫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仰，坚固我们的信仰。刚才我们跳过了一段，是我们没有读的，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Book of Acts, Chapter 5， 讲到这对夫妇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被圣灵击倒、被圣灵击杀的一个事件啊，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情，有人会说，我只不过说了一个谎啊，难道上帝的审判却这么的严厉吗？圣经上给他们的一个彼得说，你们不是欺哄人，然而是欺哄神。事实上奉献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可是他们却希望来欺骗众人，欺骗教会，应该是说他们想要欺骗圣灵，以至于神的管教马上临到。我想这不是一般的一个事件，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讲一些所谓的白色的谎言，可是这个时候是使徒被圣灵充满，以教会的权柄来做一个所谓的教会的纪律，问这对夫妇，你做了这个事情是什么事呢？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有恩典在里面，假使他们愿意坦白，愿意坦诚，他们是可以获得饶恕的。可是他们不仅想欺骗人，更想要欺骗在天上的神，因为神能够鉴察我们的内心。结果神就给他们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他们马上倒地就死了。那众人非常的惧怕，看见神的权柄在这个当中。当然之前我们跟各位提过，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不能把一些个案当作一个所谓固定的例子啊，就说一定会在我们当中发生啊。如果我们说谎了，上帝马上击杀我们，恐怕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了。 神仍然有许多的怜悯，只不过我们要把握那样的一个原则。好，教会的纪律不是来自于人，是来自于神。所以有一天如果有重大事件发生，我们教会长职们来跟你谈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需要坦白坦诚，然后我们用神的爱来饶恕来挽回。所以这个是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知道神会给我们怎样的一个审判啊，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帮助我们更多的一个警醒。所以众人都惧怕啊，众人都惧怕啊。所以各位看到，这是在新约啊，不是在旧约啊。常常我们觉得说啊，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好像神啊击杀某些人啊，旧约里面好像神非常的残忍残酷，可是在新约我们看见神更多的恩典，但是也看到神的一个要求。之前我给各位看有一张图啊，一个十字架啊，右边是所谓的啊强调神的圣洁啊，左边强调神的爱啊。常常我们会变得不平衡，我们若是啊只过分的强调神的命令啊，就变成一种宗教的一种律法主义。可是如果我们只强调神的爱神的恩典，成为一个宗教的一个相对主义，没有是非啊，上帝可以拯救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也不需要遵守神的命令等等啊，这两者都是错误的。福音我们说是恩典，就是给有愿意认罪的人啊。既然有认罪，就是有是非有对错啊，只不过神给我们恩典给这些愿意悔改的人。所以这是我们上次之前所提到的，教会一直在逼迫当中，可是越是受逼迫，教会就越成长。正如我们看见的，不管是在中东地区，或是在国内的情况，教会不断的在转变。好，我们看下一段哈。同样，教会也充满了各样的一个需要，各样的困难。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样看待教会的需要跟困难？常常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哈，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弟兄姊妹当中有许多的困难。你想说哇，为什么教会弟兄姊妹有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困难啊？最好是教会都没有困难啊！有没有一个教会宣称我没有困难？除非有一种情况，就像刚才那个事件，除非我们是假冒伪善的，除非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忽视这些需要这些困难。其实每一个教会，不管是初代教会今日教会，都充满各样的困难。但是在这样困难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更多的得到荣耀。待我们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啊，第一个，他们充满一个需要，怎样的需要啊？他们提到他们当中有些是说希腊化的寡妇，他们的供应啊被忽略的啊。当时的寡妇有两种，有一种是他有遗产的，有一种是没有遗产，真的是孤苦无依的。那这群寡妇又更加特别，因为他们是说希腊话的，他们是犹太人希伯来人，可是他们可能在海外，就是所谓的我们说海外，就是在欧洲这个地方啊，在希腊这个地方，他们受的教育他们是说希腊话的，有点像我们的华人。我们在座各位我们都是讲华语讲中文，你说是国语也好普通话也好，但是我们当中也有许多的华人，他们是第二代的，或是他们移民的比较早，他们是说英语的。其实对当时而言，英语希腊文是当时通用的语言，所以有一个这样子一个需要。那这一群人来到教会，刚开始可能是少数的，后来变成多数了，他们的需要没有受到重视。你会发现这是常常会发生的，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总是很习惯跟我们文化语言背景相近的人在一起啊，他们有这个需要受到了忽略。同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也有许多的需要，你有看见那些需要吗？然后呢，充满了许多问题。什么问题？因为有人需要没有获得满足，怎么样，他们就开始有怨言发生，有苦毒，有抱怨发生，这很常见，在教会里面常常是会如此的啊，这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忧伤，觉得我来到教会应当是更加的喜乐，对吧？ 怎么看到这么多的需要，又看到这么多的问题？如果来到教会，这么多需要，这么多问题，那不是更多的不愉快？比如说我们看到同工之间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抱怨，或是被得罪的事情发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充满了差异 differences， 语言的不同，文化的不同，他们成长的背景不同，年龄也不同。今天我们这些小小的会众当中，我们就已经有很多的不同，对吧？我们当中有什么不同？我们当中有来自国内的，有来自香港的，有来自台湾的，我们当中有不同的语言啊，虽然啊还有来自东南亚的，对吧？我们当中有不同的语言，有说中文的，有说英文的，最主要的两种语言。我们当中有说广东话的，说客家话的，说台语的，说上海话的，等等等等，还有不同地方的，是吧？我们当中还有许多差异。我们当中有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人信主了许多年，有些弟兄姊妹是刚来到教会，还在学习当中。我们当中有些人比较富有，我们当中有些人经济上有遇到困难。那我们要如何来面对这些不同的差异？我们可以偏爱有钱人吗？可不可以？雅各书说，雅各书啊，新约雅各书，你不要偏爱这些有钱人，他们来到教会就请他们坐在最前面，给他们最好的位置。我们不要偏爱有钱人啊，因为金钱不可以，不当成为我们依靠。那我们是不是要偏爱穷人呢？啊，我不能偏爱有钱人，那我就偏爱穷人。不不不不，穷人也跟有钱人一样邪恶。圣经说上一章说，不要因为我贫穷就偷窃，是吧？所以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自称为义。那我是不是要偏爱我们要年轻人啊？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我们偏爱年轻人，我就忽略了年长的。那会说，那我们只偏爱年长的呢？你会发现很为难，对吧？做一个传道人或者做教会的领袖，我们要决定很许多事情，我不能偏爱年长的，我要尊重他，我也不能只偏爱年轻人，我要给他有发展的机会。教会有这么多的差异在当中，真的我们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帮助我们去满足各样的需要，解决各样的问题。感谢神啊，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去看下一页，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这些使徒们他们的工作是祈祷传道，但是教会有各样的需要，比如说这是管理饭食的需要，供应这些孤儿寡妇们。好，因此他们要选取当中这些同样是说希腊话的人当中，好，选取服侍的人。服侍人是怎样的人呢？我们说他们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有怎样的一个记号，有怎样的一个特征？圣经上说他们是有好名声。他们是被知道的。这个好名声我之前常常提到的，不只是在社会上有好名声。一个人是否有好名声，我可能要问问你的配偶，问问你的儿女，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好名声。你在社会上可能有很好的地位，很好的表现，可是回到家里面呢，那是可能是你最真实的一面。所以这群人他有好名声，是被称赞的，不仅是因为他的地位、他的收入，而是他的品格受到人的肯定，不仅是外面的人，包括家里的人。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弟兄姊妹成为同工，成为服侍的人。圣经上说他们是智慧充足的，智慧充满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被圣灵所充满，然后他们是大有信心的。你看一下，这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圣灵赐给我们智慧，赐给他们信心。在他们遇见这么多的差异、这么多困难、这么多的抱怨、这么多冲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失去盼望， 反而能够改变，能够供应。来，我们继续来看啊。 所以上礼拜我们提到，什么是真正被圣灵充满？是一群人，他们信靠神的话，他们顺服神的话，他们也活出神的话，他们还继续传扬神的话。不只是情绪上、感觉上，好像圣灵与你同在，他们真的是一群有见证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明年又要选举新的同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以至于我们有智慧去来供应教会各样不同的需要。感谢主，这七个人被选出来了，然后上帝透过他们有怎样的作为呢？充满困难，但是他们被圣灵充满，最后他们就是，我们请看下一页，他们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恩典。什么恩典呢？是的，我们有各样不同的需要，我们教会有身体软弱的，有经济上的需要，有夫妻关系需要改善的，亲子关系需要改善的，但是神提供这个资源。所以他们怎么提供资源？他们这七个人要负责分配教会的资源。之前我们看到各家的奉献拿出来之后，要供应这些人的需要。所以说这可能是初代教会的全民健保。今天我们美国为了这个 Obamacare 我们吵得不可开交啊。但是我们发现初代教会这群人，他们被圣灵充满，大有智慧，大有信心，他们处理的比今日的美国政府更好因此他们供应了那样的需要，这样的怨言就没有了，这样的需要获得一个供应这些真正获得真正有需要的获得供应而不是有些人可能他很有钱，可是却可以逃漏税资源被浪费。他们这一群人来管理教会的财产财务，去供应那真正有需要的人。他们做得比今日的美国政府更好，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大有信心，他们充满了智慧，他们解决了问题教会有许多不同的事物传道人有传道人的侍奉，执事长老有不同的侍奉，有教牧的工作，也有行政的工作如果都是同样一个人我比如说都要牧师来做或侍奉来做，我们可能真的是会顾此失彼他们拣选这些执事，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分工跟管理，结果他们就带来一个合一。原本是差异，说希腊话的，说希伯来话的，我们当中有说中文的，有说英文的，有来自不同地区的，我们充满了差异，可是在圣灵的充满底下，我们可以带来一个真正的合一。的确刚开始我们可能会有些这个误解当中，在我们当中因为有语言文化等等，可是他们有更多的接纳，有更多的饶恕，他们真正带来教会的合一。因此他们说他们门徒加增的甚多常常我们想教会如何能够成长，这就是所谓的教会成长，被圣灵充满，供应不同的需要我们不是忽略到这些需要，我说这些人太困难了，请你们到别的教会去吧。我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教会要供应所有的需要，但是求神给我们资源，给我们智慧能力去供应不同的需要，以至于我们有好的分工，最后带来教会的合一信徒的成长。好，我们看最后我们看见这整个过程充满了神的恩典，有需要，但是神赏赐足够的恩典，众人被救赎，不只是这群使徒们包括所有的信徒这些门徒们、执事们、长老们，他们过了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他们不是假冒为善的，像亚拿尼亚、撒菲拉被击杀一样。其实在教会里面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假冒为善。为什么许多人不愿意来到教会？因为看到教会一群基督徒弟兄姊妹、传道人我们可能穿着西装笔挺来，可是我们真的是有爱心吗？我真的是爱神吗？真的是爱人吗？他们过了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他们不断的在转变。原本这个教会原本是一群讲希伯来话的人，后来有许多讲希腊话的人加入像我们今天教会一样，原本是讲中文，有许多讲英语的弟兄姊妹加入原本刚开始是从台湾、香港来的弟兄姊妹比较多，现在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教会在转变，在转变，不是我们故意要转变，而是 而是神容许这样转变在当中。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改变。 这些被改变的门徒，也许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说明啊 ，fast， F-A-S-T， 怎样才是一个被改变的门徒？怎样才能成为教会的领袖？ 我们要选举新的同工，是吧？第一个就是 faithful， 他们必须是信实的，信实的，对神信实，对人信实，他们是 accountable， 他们是愿意负责任的，啊，或者说 available， 他们是有愿意的心。同样的，他们也需要相关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训练。啊，昨天、前天，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去参加这个音乐布道会，那昨天我们有一些训练，啊，光是领会、领唱、招待、诗情，乃至于诗班、敬拜小组，每一点啊，音控，每一点每一个侍奉都需要被训练，我们才能够做得更好，把最好的献给神。然后他们有一个服侍的心智。Deacons 的意思就是仆人，他们是一群做领袖的仆人 ，and teachable， 他们是谦卑的，是受教的。我们看见第一个仆人领袖斯提凡，神也使用他在民间许多大奇事跟神迹，这不是只有使徒，神透过他们行使这些奇妙的事情，所有的门徒，这些被选举出来。那些被圣灵充满的门徒，之前我们在祷告会当中，我们看了一个 video， 就是纽约布鲁克林教会他们的一些祷告的见证。有一个妇女啊，一个黑人的妇女，她从小受到家暴，后来在婚姻当中她也因此而离婚。可是别人介绍她来到了教会，她加入了诗班，开始侍奉神。后来她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上帝常常给她一些异象。我要怎么样为牧师祷告，我看见牧师正在属灵的征战当中。神可以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不管你过去多么破碎，不管你过去多么的不堪，神可以使转变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好像这七个 servant 一样，七个执事一样。好，我们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为门徒洗脚，这七个执事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他们效法耶稣来服侍，成为一个仆人。所以要挑战各位成为一个仆人的领袖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一段时间来安静啊，安静在神的面前啊。可不可以请苏妈妈事情当我们谈这首诗歌就是宝贵十架。教会里面来服侍你，我们教会里有各样不同的需要，同样我们也可能面对不同的困难，我们当中有许多不同的差异。主，是的，我们真的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从你来的智慧，我们需要信心去面对这些不同的需要。我们当中有人有疾病、忧郁，需要祷告，需要更多的服侍，有住院的，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姊妹婚姻需要更好的一个关系，我们的家人需要更多的认识神。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差遣我们，建造我们。所以在座各位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仆人的一个领袖，像这七位执事一样被圣灵充满，蛮有信心，也大有能力，能够来为主做见证。一段时间的安静。所有的弟兄姊妹祷告，凡这些心里愿意成为一位仆人，成为一个领袖，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众人， 不论是弟兄，不论是姐妹，不论是年长的，不论是年轻的，不论是来到这个教会很久的，或是才最近来到这个教会的，我要为你来祷告。主啊，求你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从你得着智慧，让我们从你得着信心，让我们从你得着更多从神而来的爱，能够来关怀，来服侍我们弟兄姊妹，以至于我们教会的肢体各样的需要获得供应，各样的问题获得解决，以至于主你得着最大的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Thank you.